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又返返嚟礼拜四嘅大军阀啦，到 係 即係呢排你又好似俾呢个高登仔追击喎， 超追击好多年㗎喇喎， 因为以我所知其实高登仔都唔少热狗㗎嘛，都几多即係双王，即係都几多双王嘅信徒㗎嘛，老实讲都。 我又好唔明白喎，即係明报搵我嗰篇访问应该係星期日。 係试完明报搵你嗰篇访问。 四日前 就因为你係学联嘅老鬼嚟㗎嘛。 吓 ,25 年前嘅事嘛呢个。 係咁所以你其实。 喂，但我嗰段说话有咩问题啊， 係。 我话第一即係80年代嘅中共同今时今日嘅中共嘅比较呢，就係中共今日退步咗嘅。第二我就话我哋嗰陣时候係随时呢具体嚟讲可以上去北京敲门，要求呢係讨论香港政改问题。跟住呢第三呢就係讲到香港运动嘅时候呢其实有个区别嘅。因为当时我哋嘅斗争嘅对象呢同今日嘅斗争对象呢似乎有啲区隔嘛。我哋嗰陣时係支援角色啫。今日你直情嘅斗争对象正喺你面前嘛。所以係好难退得到㗎嘛，如果冇实质嘅让步，正如当日北京嘅学生一样咋嘛。係咪咁我哋嗰陣时候点样离开呢个今日嘅中联办昔日嘅新华社，个方法就好简单啫，先執走啲物资，跟住逐个劝啲同学或者市民咁样。时间差唔多啦，咁六四都镇压咗啦，咁拖到七月咁仲想点啊。但今时今日系唔同咗㗎喎。 係 所以你唔好屈我话咩话，佢点样屈我啊， 佢系咁讲嘅，就话你咩人数如果减少嘅话呢就将要准备撤。 我几时有讲过呢句说话， 嗰个标题咁样讲嘅。 咪呢个系高登仔自己帮我作嘅标题。某一个啫，下嗰个唔知系咪即系别有用心嘅啫。咁而家人数都减少㗎，但你点样退场， 係 我反问佢一个问题啦，而家人数都减少咗，边个夠膽叫人哋離開泛民主派啊，三子啊，雙學啊，係咪 唔好玩啦，而家講邊個講退場邊個死嘅，其實 唔係，如果你要講個退場嘅話，其實無論三子學聯泛民都好啦，諗過好多個計仔出嚟㗎啦，由對話開始，跟住呢對完話之後呢就搞公投，喺現場嘅公投先，跟住呢就話五區公投、超區公投，跟住話要上京。其实俾人一个感觉，其实呢你都系想搵一个下台阶。唔系我啊，因为我唔系负责呢场运动，我唔系组织呢场运动，但系俾人嘅感觉呢啲嘅组织者系不断搵緊一个下台嘅方法。希望呢系当权者有正面嘅回应。但系你不得不留意，当权者系唔会睬你做呢样嘢。因为呢个成个嘅计划阴谋就是拖嘛，等你自己玩借自己嘛，第一你哋互相打自己啦，其他的群众对你哋好讨厌啦，神憎鬼厌啦，因为你不断喺度霸住条路啦，呢个就係个运动不能够脱身嘅一个根本嘅理由。而你即係你俾嗰啲叫咩青城派，而家叫啲话我最近先明白呢个名叫咩，原来青山城帮派。是咁夹你。 是。 是啊。 是吗，即係由开始打左交开始。退咩，点退啊，同埋你大家都系有 ego 嘛。大家都系要有光环嘛。边敢话俾人听我要而家唔勇武㗎。喺乜都得唔到嘅情况之下你点样脱身啊，喂呢个系困难㗎。 咪大耀廷准备话自首，咁你呢个旺角嘅占领区嗰度呢就个个都喺度贴张嘢嘛，话你自己就走去自首好啦，我啊继续留返喺旺角度搞真抗争喎。 但其实根本两嘢都系做唔到㗎。 係 咪而家系进退不得。 喂阿土，但我想问你，即係嗱，而家你禁制令啦，就话最快可能系下个礼拜一就开始拉人啦，其实原本都话今日嘅。咁但系因为呢就。 我觉得系拆佬试沙煲㗎喎。因为禁制令有同冇期有乜分别。喂你大家都系唔守法㗎囉。不过一个系法庭班嘅禁制令，第二个就系明显有条法律喺度。你唔可以霸住条街㗎嘛。是咪咁，但呢个系我系公民抗命，所以我就可以唔守法㗎嘛。咁有乜分别啦，其实。喂，所以我真系唔明白有一啲人讲话因为你唔遵守法庭嘅禁制令就代表你

即系有人咩有嘢要挟佢。 系啦，你唔做唔得咯。 有咩春袋俾人揸住先？ 我点知啊？真系要问翻当事人啊，大佬。 唔系，使乜咁搏命啊？ 系啊， 沙田强记鸡粥好出名噶、啊， 出名噶， 生意络绎不绝噶、啊，使乜睇人赢眼色啊？ 啊， 唔明白、 啊，嗯。 仲要自己披甲上阵、啊，亲自 呢啲嘢一解 释。你去到金钟一定死噶噃、 啊。 第一，肥佬礼坐嗰个位置应该系中间个位置嚟嘅、 啊。 你真系要掟佢嘅时候，你要走入去嘅。 系啊， 系咪走得入去？你系咪出得翻嚟噶？ 出咗 你出唔到嚟咯。喂，个个都大只过龙同 Anthony 啦，系咪？我估。 哇，佢真系成个即系佢都系以为自己女布啊！点解？ 张飞， 喂，你话上次掟阿毛，佢话其中一个系啊嘛，喂，嗰、那个就容易走咗，因为啱佢喺嗰个边皮嗰度、龙河道嗰度啊嘛，系嘛，定系天尾道啊？ 系， 嗯， 边皮嗰度你掟完就即系闪咗佢啊嘛。 喂，其实你觉得佢咪真心交啦？嗱，因为佢自己本身喺 Facebook 咧，吓呢个叫刘生啦，即系好似唔知叫咩Philip Lau 定乜 Q 嘢系嘛？佢话咩啊嘛？原本就系话佢就啊，总统唔理，我就一定要揾咧，即系呢个阿黄之锋只抄咁样样，即系唔知话比武缺一高下咁样样嘅。其实呢条友都好斗，好好斗嘅。其实本身都咁啊，有人话佢就系呢个有黑社会背景。 你睇下周身喺出边咧，听你 call 佢呢句咧，咩同黄之锋武斗咧，笑到真系 系啊，唔系 见牙唔见牙。 嗰、那個、叫唔係我澄清翻，嗰個叫 Louis Yip， 咁 Louis Yip 咧，咁就其實啊呢個反佔中暴徒確認中心咧，其實已經起咗佢底噶啦嚇，咁啊即係係啦，佢又講過呢樣嘢嘅，咁佢舅父好似話政協嚟嘅。啊、即係有人話佢係黑社會，我唔知係咪啦。即係我學阿老邪話齋係嘛？即係嗱，有人話佢係，我唔知係唔係啊。總之我都係 call Facebook 嘅啫。嗱，有人 cap 咗圖，我照讀嘅啫。 OK 啊，咁樣樣咁啊，呢條友咧，哇，好得意喎！嗱，琴日咧，即係俾人拉完之後咧，竟然仲喺即係呢個醫院嗰度同啲差佬一齊開飯喎、啊。即係有講有笑喎、啊，真係 即係 friend 嚟嘅。 唔知啊， 安排佢嘅。 总之，嗱、啊、呢、這个咧就系我啊呢、這个。 喂，但系如果呢啲人啊，你拉到之后咧，你唔告或者告嘅多数好多日啦，因为你中个规，有人证，有 video。 咁今次啊拉埋呢个柯耀林同埋郭少杰啦， 有物证， 系啊， 点解唔中啊？ 系啊， 系 咯。唔系，所以我望下呢个少东 啊， 系咪弯噶？只有一个弯嘅人先会咁样听命于阿爷。仲有只有一个弯嘅人先唔揾自己啲手下去做嘅啫，呢啲咁样嘅 dirty job 你梗系揾啲即系靓去做噶嘛？点会自己搞噶？ 咁、我 你点走得甩啊？ 所以我估真系又俾人揸住春袋多。 第一俾人揸住春袋，第二样嘅出手太低，因为 typically 即系根据演化心理学嘅解说，因为佢哋第二代咁咧，即系成日俾人教育到，啲人会谋住佢啲钱，咁所以咧佢出手咧就肯定会低嘅。咁啲细路嗰啲细咧就唔肯帮。 唔系即系嗱呢样嘢，如果嗱，我唔知嗰高即系嗰啲网友讲系真定假啦。如果系牵涉黑社会嘅话咧，咁其实呢样嘢一仔啦吓、啊，即系最近做一个专题啦，就话而家咩14K 啊，同埋新义安啊，其实系为咗即系争阿爷嗰啲即系维稳生意嚟做咧。咁然之后就争到七彩啊嘛。 所以无所不用其极。 系啊， 冒极大嘅风险。 咁所以佢咪照喂为咗即系要吓、啊，即系要证明自己嘅勇武，即系喺呢即系喺维稳里边系即系做得掂嘅咁。可能咪要咩，即系表下功咯。 话晒都话立下咗汗马功劳，但系我始终唔系好明一个问题就系、是，其实阿爷咧要令到呢一场运动咧系即系好快咁消亡咧， 系， 其实唔困难嘅，佢搞少啲嘢得噶咯， 啊， 嗯， 系咪？ 系咩？但系我觉得佢搞呢坛嘢， 同埋你搞啲嘢咧，你系完全系冇配合噶噃， 系， 嗯。 即系我交个波俾你、啊，明明系交前嘅，你系走向后边，咁、我点交到个波俾你咧？咁、样，你明明出咗个禁制令，本来形势好少少嘅，跟住你又突然之间搵人走去掟呢、這个即系内脏， 系啊， 佢肥佬礼，咁、你就想点？ 唔系，我又唔系，我睇法系唔同，我睇法咧，嗱，佢今次差佬嘅处理手法咧，就是、其实两边都拉嘛，连郭少杰啊，同埋阿柯耀林见义勇为都拉啊嘛，而见义勇为都拉嘅时候，即系我。即系其实俾到公众嘅咩 message 啊？喂，就系话俾你听，你做义工你都冇好下场啊！即系你当你做义工冇好下场，喂，其实呢样嘢就同大陆嘅执法好相似啦。 但系你拉柯耀林同埋郭少杰系冇意义噶，大家都知道一定系唔会有事噶。你告到我乜嘢啊？ 唔系，但系佢 即 系 例如 嘛，精神 即系如果而家阿龙突然间发癫，走去揼阿周身，咁、我捉住佢吓，帮佢 即制服住， 制服咗你，咁我係阻止个暴力发生，会唔会呢个好个好简单嘅法律嘅常识嚟嘅啫？ 但如果佢捉咗你嘅话，而佢系有效地会，即系其实你个客观效果就系，其实佢系有 message 话俾人听，就系话，喂，我就系不公噶啦，吹咩？喂，咁然之后，喂，个个就系唔敢做呢啲嘢咯，个个都唔敢见义勇为咯。喂，等于大陆是小月月事件咁样啫嘛，就因为冇人敢即系仗义帮手啫嘛，系嘛？喂，咁而同时间佢有咁嘅 message 做俾你睇嘅话，喂，咁其实系增加咗你嗰个精神压力噶。 喂，同埋， 但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呢、這个运动咁咪增加群众对呢个政府嘅愤怒？ 系一定系啦， 系、啊， 啱唔啱啊？即系 Anthony， 你讲嘅唯一一个 positive 嘅 point 就是、啊，对于即系政府嚟讲。就是鼓励咗一个好差嘅 message， 系啦， 非常之恶劣嘅一个嘅道德价值， 系啦， 就话你唔可以见义勇为嘅， 系 你帮拖嘅话咧，我连你都喐埋， 系啦， 系咪？但系另外一个角度嚟讲就系、是，喂，呢、這、一个已经系大家共同嘅价值嚟嘅， 嗯， 喂，你走去无端端而家走出去呢、這个operator 嗰度搭下租身，咁我揿住你，你拉埋我。系嘛？ 但有一个说话嘛，叫做死猪唔怕滚水绿啊嘛。喂，即系呢个即系差佬嘅公信力咧，已经赔到七彩啦。 喂，大佬啊，我哋僆仔睇粤语场面嘅时候，都见到啲见义勇为嘅行动。 系 我哋点样去 stop 一个贼？喂，我哋应该系攞好市民奖啊！你唔知啊？喺呢个九月二十八号之前啊，如果我见到一个人系咁掟完人嘢之后，我捉住佢嘅话，我唔系应该去差馆攞锦旗嘅咩？ Anywhere but 隨時隨時啊！我哋系咩？每年咪有呢个勋章班嘅， 系好市民奖啊！ 系 嘛？其中有一个系咁噶嘛？ 其中一条，我唔知之前有个人系拍片拍低，即系即系打交嘅，都攞好市民。 喂，平时呢啲系攞奖嘅，大哥。 系应该 攞， 唔系 同埋你 咪 暗中发生啊嘛？ 仲有， 所以咪 Anywhere 你做唔到一个 threatening 嘅作用嘅、啊，因为点解你拉郭兆杰同柯耀林咧？ 嗯， 嗰啲人系完全。即係有 prepare， 覺得你咁樣係俾佢打壓噶嘛？ 嗯， 你點樣達到嗰個效果啊？ 嗯，其實因為早喺兩個禮拜之前，《人民日報》海外版嗰度咧就已經 announce 佢哋點樣看待佔中噶啦，唔係成個運動。咁呢個就係以十年計嘅思想改造工程啊嘛。 唯一佢個 function 咧，對個運動嘅影響嘅就係話咧，一般嘅市民大眾見到咁嘅環境，未必敢俾啲細路。走去現場， 咁呢個係呢個絕對係 呢個係處理嗰個運動啫。咁但係當然你嗰個 unintended consequences，所謂即係你不能預期嘅後果咧，就係頭先我哋反駁嗰啲嘢咯，反駁咯。對於一般人嘅道德價值嘅見義勇為啊，即係將一啲嘅罪犯懲之於法啊，交俾警方嗰啲，完全違反曬背後嘅道德價值咯。為咗要清場咯，為咗減少你個運動嘅人數咯。只係得咁嘅啫。咁但係清唔清到场同呢个 incident 都冇乜直接关系啦。 佢要搞到件事好烦囉。 有间接关系但冇直接嘅关系囉。因为点解呀而家係清唔到㗎。我再重申一次你点样清㗎、今日你清完后又会嚟㗎嘛。随时都系翻转头嘛。呢个系深层次嘅矛盾嚟㗎。阿爺唔好自己呃自己呀。特区政府都唔好自己呃自己呀。今日走咗听日可以返嚟。因为你未解决即系学巴斯阿速咁讲， 系 你个政改嘅矛盾系冇解决到啊？点解唔会翻嚟啊？而家个民愤已经系鼓动咗出嚟，亦都有前前后后十万个人公民抗命嘅，而呢啲班人亦都唔怕第二次再出嚟，所以你只系能够解决一时之快，就是、希望咧快快脆脆离开旺角啊，离开铜锣湾啊，离开金钟，但系长远嚟讲。呢、一个咁样嘅抗争嘅势态，抗争嘅形态根本系唔会断嘅，除非你解决根本问题。呢个系佢亦都预计到，所以我哋估计就话未来日子里边佢会修改一个两制嘅框架咯。 即系你觉得佢会修改？ 一定会， 即系会推翻呢个八三。 佢比2003年之后嗰种介入更加严重。就话我唔可以再俾你香港人一次又一次， 哦、 再嚟一次，咁去挑战我的权威。 咁呢个咪即系 佢数咗出嚟啦， 即系习近平讲话咯， 系咪？国家安全法23条立唔到，反国教立唔到，系咪？政改方案同我有关嘅，我又过唔到，喂，我唔可以第三次让步。好啦，我唯咗唔第三次让步之后咧，佢咪跟住乱出招咯。

你讲嘅以为好少啦，那个 absolute 个数嚟，咁啊绝对数冇乜二三千，二三千即系话俾你听，我攞六七成选票啊。 所以四十二话，即系佢嗰阵时咪话，即系已经有人预估咗数俾佢听咯。依一早话， 哦系啊 ，exactly 系四十二票啊，即系其实嗰阵时已经系咁啦。 人哋系数到飞嘅，你系数唔到嘅，因为我嗰啲系空气飞嚟噶嘛，你系数唔到啊。仲有你走人去摄场咧， 系啊。 即系好似嗰次善用街又好，即系冯伟光嗰次都好嘅，有林宇阳，有桂思杰，几廿个人涌埋去，你自己都拆到散晒啦，你飞。 哦，咁啊系啊， 系咪先？点解佢会四廿二票啊？林宇阳嘅拆啲咧，大佬。 系啊， 喂，你民主派嘅铺里边仲有几多？冯伟光嗰阵时未做呢个白宫发言人之前，仲系民主派嘅其中一份子，佢梗系大户啦。你林宇阳系细户啦。系咪啊？四十二张经嘅更加系细户中嘅细户啦，大佬，你估都估到啦，系嘛？ 系 喂，呢个好自然嘅啫，你自己喺度拆散晒所有嘅飞， 嗯 嗯， 所以唯一嘅问题就系、是、都预估到嘅，就系呢一个方法，只系能够喺社区度做宣传， 嗯 嗯， 得一个目的嘅啫，你唔好谂住自己有几多票，不过系会好核突嘅， 嗯 嗯， 系惨败， 嗯 嗯， 翻嚟。 咪即系当年嗰啲七人民批叶宝林咁样， 七人民批都好似仲好少少喎，佢啲成绩 吓 有两三成选票， 系啊， 我真系惊你连两三成选票都唔， 但系当年嘅佢哋已经讲到明，一开始佢弃 你偷鸡就一定做唔到啦，个功能系蚀晒啲渣米嘅， 嗯， 如果你真系唔系 serious 佢同佢玩嘅话，好啦，你 serious 去玩嘅，点止三千蚊啊，大哥， 嗯， 蛇斋饼仲唔使钱啊， 系 啊，系嘛，但系喂啲阿叔。攞完就走㗎啦， 但我觉得佢哋 同你有感情，同埋人哋民建联嗰个竞选机器已经系由摇篮到坟墓啊， 系， 佢唔系淨系派个总俾你留低个电话咁简单啊，系会打电话去你屋企 follow up 噶，睇下你个仔搵到工未啊，喺工联会里面介绍份工俾你啊， 嗯， 你喺内地有冇生意啊，介绍啲生意俾你啊哥，你攞唔到综援，系好快手地帮你申请到综援啊。 所以 你要分户嘅话，即系攞多间公屋啊！ 所以嗰个唔系 都做埋啊？ 唔系民主问题，嗰、那个恩义嘅问题，佢对你有恩啊嘛？嗰、那个恩人 喺呢啲咁嘅细选区里边，已经系不讲意识形态噶啦嘛？ 系啊， 阿哥，啊、你都要答噶嘛？条巴士线嘅问题，小巴线嘅问题，啊、 嗯， 嗰度有冇间分科诊所嘅问题？你使唔使答嗰啲问题啊？嗯、你使唔使 study 下？ 嗯， 大问题就系呢啲政纲已经冇用啦。 嗯， 恩义问题啊！ 系啊， 我同你有感情啊， 系啊，喂、啊，但系当年我唔记得你定系司徒华接受呢、這、一个传媒访，即系接受无线访问嗰阵时候，你讲紧大举入去区议会嘅原因就系在于要教育选民，即系令民主意识深重于社区里边啊嘛。喂，如果讲 嘅 话， 有用嘅， 失败晒噶咯。 由2011年嗰次嘅选举之后咧，证明失败咗， 吓、 啊、系开始啊 turn back。 嗯，点解会咁样咧？即系咁多年你， 我嗰阵时候 白做啫。 诶，讲翻转头啦，即系唔想讲都要讲。我嗰阵时候其中一个考量就系咧，你同泛民主派咧，即使嗰班系点样契弟都好咧， 嗯， 你认为啫吓？点样契弟都好咧，你一揽住死嘅时候咧，你一冇咗个区咧，你系完全系宣传唔到呢一个民主信息。 嗯、 你冇咗个 network，、 嗯、 你冇咗个 channel 去做呢样嘢。 嗯， 你一揽嘅时候就系呢个咁嘅结果噶啦嘛。 嗯 嗯， 系嘛，双输噶啦嘛。 嗯。 咁你咪出事咯？ 嗯， 即系竹园北而家一定系解放区嚟噶啦，你唔好谂住叫我翻去转头，即系好多街坊就打俾我嘛。 系啊， 喺呢度正式宣布，你唔好揾我啦，做啲咁嘅傻仔嘢啊，大佬。 我放心，高登仔都有个回应嘅，就话废土旧地无谓搞， 系嘛？ 系啊， 你玩完噶， 嗯 嗯， 你攞到多过刘家雄先讲啦，大佬， 佢哋都。都讲到明唔会搞咁，你唔使担心喎，真系， 梗系唔搞得啦！嗰啲咁嘅地区，而家嗰啲已经全部赤化晒，呢、這个唔系一个好嘅方法，我觉得。 嗯， 如果你真系话纯粹，我哋系针对后生嘅，做一啲年轻嘅家庭、中产嘅宣传咧，我觉得相对容易好多。 嗯， 走去嗰啲基层选区里边咧，你嗰啲人系好实际嘅人。 嗯， 恩义情重嘅飞。你系全部挂晒，所有嗰啲嘅地区里边咧，嗰啲中间嘅组织啊，所谓 intermediate organisations， 护委会啊、法团啊、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涛、文昌、尤家、Marty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涛。 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哎，好啦，翻嚟啊，翻嚟，翻嚟，哎，连尿都冇屙一督就翻嚟啦。哎呀，糟身真系吓、啊。喂，咁嗱，即系其实我哋即系好耐都冇讲嗰啲国际嘢啦，系嘛？ 哇，冇讲成差唔多两个月咁滞。 唔系，即系占中咁耐，我哋占中冇讲到啦。其实已经都好 dry 啊吓。咁啊，即系其实嗱，你讲到系即系而家 APEC 啦，系嘛？即系我哋之前亦都讲过，就系话喂，其实占中其实真系似乎系会令到即系呢、這个。中美俄三國其實會可能會有一個即係形成咗一個新冷戰嘅一個趨勢、哦，會唔會係咧？尤其係即係你講到即係而家佔中，其實係有一啲即係嚇外部勢力啊，即係呢個外國嘅身影啊，即係其實又濕錢俾你又剩啊，咁其實喂你咁樣搞嘅話，喂其實你已經係好多咁樣嘅個氣氛咧，已經非常之係好冷戰 feel 啦，已經係。 其實展望二十一世紀。即系而家我哋去到2014年，你都会睇系一个三国嘅国际关系。而呢一个咧，同即系上一个世纪嘅冷战，即系主要系美苏嘅对决咧，系少少唔同咗。 嗯， 就系俄国同埋呢个中国咧，系会连结埋一齐喺对抗美国。 系啊， 咁而家今次嘅 APEC 咧，好明显咧，就阿爷咧系用钱达人，去联结一啲东南亚嘅地方，睇住你美国嘅缺口，美国都冇钱啦。 嗯。 咁咪靠阿爷咯， 嗯， 即系我哋喺党个笑谈里边讲啫嘛，系、嘛？佢都俾几廿亿出嚟啦，净系个柬埔寨系咪？应该系，你非洲嘅国家又系啦，系咪？咪呢个系一个全新嘅格局嚟嘅， 嗯， 因为你美国佬喺世纪初里边咧烧咗太多银子啊， 嗯， 又先使未来钱啦， 嗯， 咁你仲边有钱去即系？称霸世界啦！ 咁如果你玩印银纸嘅游戏，咁其实你起码一定嘅即系叫做系金融资本嘅实力先做到啦。咁呢样嘢其实对于大陆嚟讲，其实相对比较弱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即系大陆要抗衡嘅话，喂，咁啊真系只能够靠香港、啊。系嘛？即系呢个系国策嚟嘅，即系譬如好似沪港通咁样样。喂，你点样能够令到你自己本身印啲银纸？系嘛？即系其实系即系喺国际间，其实系有需求咧，或者有出路咧，你啲嘢真系买到嘢咧，系嘛？喂，咁所以其实你唔好话咩系咪恩赐啊？即系其实系国家嘅一个即系照顾啊。 调翻转头嚟讲，应该系就系沪港通。对阿爷嚟讲系重要过香港人， 咁绝对系啦。阿胡万清， 因为点解咧？你真系细心啲去剖析呢个问题，就话咧，我哋唯一就 系 嗰啲有中产嘅人，有股票嘅人就会有傻嘅啫，或者你炒开呢啲股票，即系文昌啊、云涛嗰啲咁嘅有，先有傻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你嘅市场系加大咗啊嘛，你系多咗班暴发户嚟炒股票啊嘛。 嗯， 咁即系话需求增加咗啦，价格即系推高啦、但系个泡沫就会高咗 嘅。 即系话一冧嘅时候全部一齐扑街冚家铲嘅时候，就大家一齐扑街冚家铲嘅啦。 唔系嗱，短期嚟讲，你 因为嗰啲友仔其实系多钱嘅头啊，啲钱唔知点样走啊，上海嗰班友。投资开上海证券嗰班友 啊，佢又信唔过上即系大陆嗰个即系市系嘛？喂，咁但系问题就 佢唔买佢啲 product， 佢宁愿买香港嘅国企啊。 嗯。 喺香港上市， 唔系，但系香港国 冇错啦， 唔系，但系香港即系其实佢系信香港制度嘛，尤其系信香港监管制度啊嘛。 但系另外一样嘢就系会唔会你腐蚀埋我呢个做制度？ 系啊，呢个问题啦，呢个就系 呢个就系我哋忧虑嘅地方。第二，你又会制造咗泡沫嘅经济咧，即系话你嘅透过个股市，大家系搵快钱嘅，跟住你嘅楼市就周易通呢菜咁讲啦，系永远都唔会再跌落去嘅。 嗯， 咁啊，龙哥，你今年三十，

系啦，咁 可以，不过你敢唔敢买咯？所以我估香港人咧，即系透过呢、這个即系沪港通去买佢哋嘅股票咧，机会好微。 同埋一个问题， 除非你同我都收到风， 同埋有一个问题， 即系短期揸揸佢。 你投资大陆佢本身有一个渠道啊嘛，本身已经有 Q fee 啊嘛，但系其实嗰个额度其实系本身系唔用尽嘅，已经系 Q fee 系用唔尽嘅。点解你有咗香港，你反而系会买咧？即系你香港系咪有咁样嘅？你系咪真系可以点石成金嘅？呢个就好难讲。 唔系呢个咪胡孟清佢嗰啲文章火试嗰一样嘢咧，就系香港人其实唔理上海嘅，但系上海嘅人就好 care 香港嘅股票啊。 吓，咁就系嗰样。 你敢唔敢买啊？ 黐线噶呢？ 过咗个礼拜之后，即系可能系渣都冇嘅，系嘛？你买香港，我哋买翻自己嘅香港股票。 咁你短期嚟讲 渣都冇， 你管短期嚟讲，你 都有少少判断啦、啊。 你就系讲咩咯？你讲 A 股同埋 H 股嘅日价咯，系嘛？你只能够咁讲咯，即系你觉得哇，你 A 股平嘅，咁你买咗喂，但系嗰样 你有套等啊嘛？呢、這个 系啦，咪系咯，即系咪所以咪话短期嚟讲咯？喂，咁大问题就 所以唔好觉得胡广通即系嗰啲咁嘅建制派嘅报纸或者嗰啲舆论咧，就觉得呢个系忘恩大赦对香港嚟讲，对我哋一般。嘅契弟咧，即系包括自己 所谓散户，系 冇帮助，系冇帮助的。 但系问题就系话，香港嘅散户占咗八成嘅，大佬啊，即系如果一大镬嘅话咧，系嗰散户全部同你咩？ 唔系你睇翻另外一个例子，好简单啫嘛。点解我哋过去即系由2009年开始，我哋嘅楼市再起，其实就系你多咗好多大陆嘅热钱走入嚟，系起咗我哋楼市。同样道理，如果你有好多热钱过嚟香港。是买我哋香港人嘅股票，我哋买开嘅股票，即系谷高咗个股价啫。简单嚟讲，即系个 P E 系更加高啫。 系啊， 系啊。 嗯， 但系呢一个 P E 已经唔系一个正常嘅市场嘅一个反应嚟。 唔系你买贵咗咪等于系， 系咪？ 系啊。 咁跟住你一个浪，而家每十年都一个啦。 嗯， 九八年一次亚洲金融风暴。 哦，五年之后， 2008年之后一镬嘅亚洲呢、這个 金融海啸， 海啸系嘛？全球嘅金融海啸，欧债危机一冧，咪大家冚家铲。 嗯， 但每次事出有因。 系啊，好啦，第四就法律责任不明不白。咁中港两队嘅法律咧截然不同。喺香港港交所买卖喺即系中国上市嘅股份出咗事，苦主要告边一边咧？系嘛？ 翻大陆索偿。 你即系要咩噶？ 上海法 上房噶咯， 即系你即系 要上房噶咯，即系等于系系嘛？ 啊，香港上房办噶，就中联办嗰边啊。你 唔系，但系你搭车过去，但系佢，你知唔知？你即系你知啊？你某年两会咧， 不过唯一嘅comfort 下大家嘅咧，就系有权有势嘅人，呢盘假账咧会继续做落去嘅。 系、啊，我知，但系你上 亦都唔会跌到冚家铲。 你要知道啲人大点样睇上房嘅人。你知唔知某年两会咧，即系嗰啲人大咧就建议咧，就话即系啲上将上访嘅人咧，即系当啲神经病去告，唔系即系去处理嘅，即系全部将佢哋运晒入啲即系精神病，即系呢、這个呢、這个即系医院度啊，就系咁样嘅，其实系。 唔系如果嗰只嘢股票咧系都系扑街嘅话，即系佢背后财团， 你点 维权 啊？屌！ 即系话咧，佢咧其实都已经喺国里边、国内里边咧系失势嘅政治上面 冇噶屌！ 咁即系你都揾边个啊？嗰度有。失势嘅时候，即系代表应该好似即系双亏咗啦。 系 咯，啊，你揾边个追啊？ 冇啊，咪 追到冇啊？ 咪即系中联办个上访办嗰度咯。 你所以其实你个情况就好似之前阿曹云啊，唔系阿曹云超咁讲，即系佢一早已经讲，唔使等到今日啦。佢就系话，喂，香港一盆系干净嘅水，大陆一盆系污水嚟嘅。当污水即系同呢个干净嘅水接触嘅时候，咁香港嘅水仲会变咗咩水咧？ 污糟嘅水 咯，咪系咯。即系你黑同埋白沟埋嘅话，嗰样嘢已经唔系白色啦，已经唔系干净啦，系、嘛？好啦，第五啦，老美要告一定告港交所，唔去中国告上交所，即系香港要维持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咧，就一定依法办事。但最怕咧就系老美咧，即系大行就喺美国轻丧隔山买牛嚟隔山告状，到时点样了结咧？咁啊，真系冇计啦。啊、即系其实呢啲你见到好多呢啲咁样嘅原则问题咧，都唔 clarify 到嘅。其实系咁，你点样行咧？就好似而家高铁咁样样啦。高铁嘅一地两检未搞到，就大干快上，系嘛？即系呢啲又系即系所谓即系政策行先，就然之后咧就屎忽又有你敏咁样样。即系而 唔系你最担心嘅问题咧？简单总结就系、第一，你嗰个上海嗰个市场同香港嘅市场，香港就系完全。是由英国 哎，呢下真係要赞下呢个归英派。 对。 你係成个英国嗰个法律嘅体系发展出嚟㗎嘛。包括我哋嗰个嘅证监嘅条例、 嗯。 包括我哋嘅 listing rules,、嗯、上市规则嗰啲嘢全部系同国际接轨嘅。好啦。第一个问题就系而家究竟上海嗰啲证券，我冇研究啦吓、 啊， 究竟系咪同国际接轨嘅啲法规？ 即系你个情况咧？ 如果系嘅话，就会有沪港通。 好啦，我当你系 啊， 系咪咁样执法啊？ 嗯 嗯， 系咪咁样执行啊？ 冇嘅， 冇。 我觉得咧， 系嘛？你全部系透过台底交易、红封包解决嘅啫嘛。好啦，我写咗出嚟系点啫？屌！我写咗出嚟话要咁嘅规定啊，有几多资产啊，要经过咩核数咁样。全部都是假的是不是内地那些 没有等于就是。 你信不信得过内地的核数报告告诉你这间公司真的赚那么多钱我真的很有怀疑咯。 嗯、 即除非你跟他翻箱倒笼重新来过一次、 嗯、 看清楚。而好像你说的 Anthony 刚才你 call 过一段东西背后期因为他有个国策在这里嘛他是垄断了个市场的情况之后才可以赚那么多钱。 是啊。 嗯、 是不 是、 嗯、这个就是整个大家以为执到宝其实是执到球屎。 是啊。而最怕的那样东西就是赔上埋即是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嘛。即是你的情况就是那监管的角色是令到即是其实 ICAC 又好证监又好是等于被这个纪检委啊即是中纪委啊浪起晒。即是被他架空了。 渗透晒。啲污水沟落嚟嘅呢干净水。 咁、你咁 ICAC 啊边个都系即系。 白韵乐。 白韵乐都系地下党员你话㗎。 系啊我都系听㗎咋。主要咁佢咪告我诽谤㗎 喇。咗第六个 point 喎。 系、 啊。好啦港交所又无力承担沪港通过失嘅责任。喂你睇下即系呢个美国点样告汇控啊罚款都系天文数字而且长告长有港交所嘅底子有几厚呢大家心里有数啦。沪港通上马史无前例复杂嘅程度呢沪港通啊即係其实上马就係叫呢个港交所呢就上断头台啦等于。咁啊第七啦就係、是、香港融官当道无一事有用之才咁啊用其实你即係呢个沪港通呢就即係喺中国呢即係古往今来嘅即係呢个即係叫做所谓嘅金融杰作啊史无前例复杂程度匪夷所思喂市民蜀中无大将嘅香港喂点解要硬上啊啊喂仲要咁執就將即係草草上嘛其实呢样嘢我哋头先讲过啦其实。 同埋呢一样嘢亦都系同啊即係啊决战中环啊老萧喺富人入面嗰个沪港通系列都一模一样㗎咗、 嗯。 其实完完全全成个沪港通唔系因为政治问题而系因为一啲法治啊又或者其他執行细节方面完完全全搞唔掂你先至拖咁耐㗎嘛。但你去到而家因为。 所以梁振英唔好攞呢个 credit 啦。 係啦。 你真係会食豆食着屎㗎。 咦、你呢个 point 就系李月珍成日讲嗰个 point 嚟㗎啦。 係咩 係啊李月珍就系话叫话梁振英成日讲呢咁嘅嘢根本就系骑劫咗即系 根本同政治系冇关。 係 啊。完全 irrelevant 嘅。佢嗰阵时候亚洲周刊讲呢系够嘅。 嗯， 话因为香港搞占中，所以突然之间stop 呢个沪港通， 系啊， 冇关系嘅， 冇关系， 因为阿爷要钱啊， 佢比你仲急。 阿爷点解一听到占领中环咧，惊到即系鼻哥窿都冇肉啊？ 最 就初头真系以为系影响到成 瘫痪金融中心， 瘫痪咗金融中心啊？点知原来发觉系瘫痪唔到嘅，系咪？咁佢梗唔驚啦。 嗯。 最后结果就係、是。 但佢最大嘅动作就係当喺年头嗰陣时将 APEC 嘅呢一个会议本来应该喺香港度搞嘅。 嗯。 结果佢又运咗去改咗喺北京嗰度。 咁咪仲好。 其实佢即係呢一着聪明嘅对于佢嚟讲係。 係啊。 所以其实我哋噏早咗占中嘅。应该等佢决定咗喺呢个 APEC 喺香港度搞呢。我哋先嚟搞。 咁啊令到即係到其实即係奥巴马。 习近平又喺度奥巴马又喺度。 喂大家过嚟金钟玩啦喂。 咁搞到奥巴马就好似当年嘅即係呢个叫做系苏联。 苏联嘅戈尔巴乔 夫。咁样㗎 喇。係啦戈尔巴乔夫要经过嗰班学生先至可以入到人民大会堂。 先至可以献花， 系啦， 所以其实佢就系要避免咁嘅画面重现啫嘛。其实就 我唯一觉得我哋嘅遗憾就呢样嘢咯。 嗯， 即系你嘅占中运动系引唔到啲即系国际嘅政要咧，系嚟到香港。 但 有领事嘅，之前有领事， 等下有领事，亦都有好多访问学人，即系 York U Harvard， 原来系喺而家喺金钟嗰边做紧 field research 嘅。 啊， 系啊。